遵守。他给我先写英语的，然后待会怎么样 ？Reading the Bible help you now， 就是读圣经可以帮助你。我不是说我们不要读圣经啊，请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们应该读圣经。但是 by reading the Bible help you now 这个句话呢，就好像是说 reading the Bible is become painkiller 知道吗？止痛药吗？止痛药。我身体不舒服，我吃止痛药可以帮助 of course。 读圣经，我现在有问题了，我要找上帝，我去读圣经可以，没有问题。Reading Bible can help you now。 我们会通常一般读圣经，我们会去做，我们会解决问题， solve the problem， 或者是我们要找一个 quick fix or relief， 就是我们要 quick fix， 就是很快速的要去解决，很快速，越快越好，然后我们要去赶快 relief， 就是 relief from the disaster， 就是从这种问题中逃出来。所以我们考回去读圣经，这个其实方面也不是说错，明白吗？但是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借着只是明白，我读了圣经后，我就成为一个习惯，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有这个例行公事的，我今天读圣经读了没有？ OK， 我 tick， 今天读了，下周读了吗？读了，我就有这个 checklist， 我们叫做 routine。我的例行公事，每一天我做了没有？那我们经常这样下去，我很坦白告诉姐妹，我们不会长久的。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不会 enjoy 那段时间，我们很懒惰去默想神的话。哎，好像读了就算了，就交功课了，上帝我做好了哈 ，OK。我有这样的问题啊。所以要常常要帮助，求神帮助我。如果我长期这样的话呢，这其实不健康的。所以我说 ，reading the Bible can help you. It can solve the problem. It can become, it can give you a relief or quick fix. But understanding the Bible will help you.For a lifetime， 这个是一生的事情。明白圣经能够让我们整个生命，这个是我一生的事情。所以当我遇到顺境、逆境，什么样一个环境当中，我认识神的话，我有这个悟性，我知道这个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神的。神不喜欢，神喜欢。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不是神的旨意，什么是讨神喜悦的，我能够有这种明白分辨能力，这个是我的生命的事情。 It become my life， 它不是只是一个 quick fix， 好像一个 painkiller 就是解决当时的问题罢了，它是 become my life。 所以这个你知道，说到我知道这个是明白圣经有悟性，它是走我整个生命的事情，它不是我一部分，它是 my whole life。 所以遇到什么情况当中，神要来考验我，我知道怎么样去顺服神。当试探临到的时候，我怎么样这样去逃避，因为这个是我对神的话语我认识了，不仅仅只是读，我明白了，我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不要做，这个是讨神喜悦的，这个是神所要的。好，我慢慢去明白，所以我要尝到这个味道，我要尝到主的味道。我说耶稣爱我很简单，是每一个人讲的时候我的体会多深，我是不是越信主越久，我真的体会到主爱我，主救我。我们每一个月每一次我们领主餐， 我是不是越来越经历到这个主唱对我真的重要？所以 ，reading the Bible help you now。但是你有悟性 ，understanding the Bible help you for a life。Right， 第二个我们去可以去应用的，可以同样也是一样啊，所以我就不再重复了，这个我在这里就擦掉，我没有时间去写解释些。Reading a Bible， Reading a Bible help you to。Move on， 就是说，读圣经，每一天我读圣经，让我可以去 life go on， 就是我survive， 我继续生存，我继续生存。就比如说，我每天吃食物，我让我能够生存，维持我的生命。好，神是要给我们。不仅仅是你能够生存，我能够生存，因为 understanding the Bible， will allow God to move into my life， 那个才是重点。我只是在读圣经，它只能维持我的生命。但是当明白了圣经，我让神进入我的生命里面，我跟神是联合在一起。所以为什么我在保罗书信其他看到 Union with Christ， 在基督里跟基督联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维持我们跟神的这个提到的关系。之前那个生命，这个是关系，这个要建立这个关系。我要跟神建立这个关系，建立这个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所以 ，food make me help me to survive， but healthy food 有健康的食物，帮助我 have a strong body， 这不一样。我可以吃垃圾食品，你们听得明白吗？我可以吃，觉得我吃饱就好了吧，我不管它。但是我吃垃圾食品，我吃多会生病哎。但是如果我选择健康的食物来吃，它让我身体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健康，我整个生命建立起来，我身体越来越强壮。所以当我越来越明白，有悟性去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我跟神建立很密切的关系。我一天生活，我没有神我不行。有些基督徒哦，我没有神，最好是礼拜来找我，我礼拜来找你就好了，平时礼拜来找我，我只有礼拜天。两个小时说好了，上帝约好了 ，only two hours I give to you， that's it， 其他是我的时间，你不要来管我，我要做什么，我要想什么，这是我的事情。这个生命建立不起来，他遇到风暴，遇到什么事情冲击在生命里面，他很容易放弃基督。他的生命不能够扎根在神那里，遇到事情他就会否认，他就不想，他觉得很纳闷，有这个神，他不会。觉得有这个神在我生命里面是我的一切，他只觉得这个神的碍手碍脚，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很麻烦。你要跟神有这个关系，所以我们要读圣经，但是我们除了读圣经，我们要明白圣经讲什么。好，这个是最后一点。第三，这个我擦掉了，不要管。Reading the Bible help. Reading the Bible give you something to run to. 好，基督徒走天路，信主过后我们去走天路，我们奔跑天路。好，这条是什么路？窄路，就是说有很多事情会发生，会把我们拖走，拖回去世界。所以读圣经让我可以去 继续去 give you something to run to。 我知道我要朝向这个方向我会跑，但是你不要忘记这条天路有很多很多的诱惑试探，总之要把我们拖走，信心打击，然后让我们放弃上帝，我们灰心丧胆，很多很多的事情，钱财的引诱，各方面女色各方面的事情都会领到。所以我们会走得很累啊，走得很灰心，而别人又看到别人没有信主活得多好。这个的什么我要提的这个，除了我们的关系，除了我们的生命的事情，还有这个对象 understanding the Bible 不是 give you something to run to， 它是Give you someone to run to。 我的对象，我奔跑这条天路，我知道很多事情会拉着我，我的对象，唯一对象就是我的圣父、圣子、圣灵，我的神，这是我的对象。我不管其他事情怎么阻挡我，但是我的目标不是这条路，我的目标是这位神在前面，我以后要到他面前。 There's someone I will run toNo matter what, I want to run to this person， 这个神，明白吗？ 明白。 这个对象，我知道我的眼目要看向神，有很多事情会领导我，每一天我都有不同的事情在阻碍着我，我祷告神不听，我要的神不给。如果我知道那个是 someone I run to， I will persevere， I will continue， I know it's tough， 很难。但是我知道我去哪里，这位神，所以我要对我这个神有认识，我要越来越认识这个神。他是我在祷告会说，他是永恒的神，他是无限的神。我前几天跟你们说，他是完美的神，我们是他收养的罢了。这份的爱只有他可以给我。所以这个是对象，生命的关系，悟性是我生命的，这个悟性是建立我关系更深关系的，这个悟性是我的对象，所以我要去认识这个上帝，我要知道我信什么。保罗说一句话，我知道我信的是谁，他为什么可以为主这么大的牺牲，他可以做得到，他知道他信什么神。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奔跑天路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在阻碍着我们，我们要不断的来到认识，求神帮助着教会的每个兄弟姐妹，好好我们去读圣经，也去明白神的道，我们的信心生命建立起来，我们的信心建立起来，我们的盼望建立起来，我们的爱心建立起来，我们的信望爱都在神那里，我们就知道我们为什么我要信耶稣，为什么生命很短暂，随时都会消失，搞不好我今天也不在，我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好，我们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我们要来祷告。我做总结，我再重回，读圣经是好，但是明白圣经让我们，这是我们的生命的事情，我们一生的大事，明白如悟性，让神 move into our life， 进入我们的生命，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明白神的话语，我们的唯一的对象，我们奔跑这条天路的对象唯一的就是这位神，这是能够让我们继续的跑下去直到终点。好，我们现在我给大家几分钟时间去大概分享一下这五分钟时间，然后我们就一起跑。